再请听刑场壮谍。 有娘，有啊，此刻娘平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，真娇 骄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。娘，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，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。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，奈何伊大表嫂有病亦有罪。 我问你菩萨可曾进洞宫， 铁梅姑娘太任性，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被放出了门，破屋子挂铃上二弟 弟，小小年纪听为得主人心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替妹成为有用人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《飞向一个新世界》。 师父，打给你心中将我家恨，关门不给叫你回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扎日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这瓜爹爹不该应，我恨他这刚讲就不讲理，不过你心里莫得有，事情慢慢会改变，待等我父亲会夸大，我一定帮助侬做事情。父亲，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你。 你少爷，你真会得讲闲话。 师父，是真的呀，我有时候就忘记了你，忘记了家，忘记了我妈，我也忘记了侬，脾气我也忘记了我自家。 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，明亮的天空万里晴，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，有一只小船驶到近海里去，白色的风阵阵吹得起像海鹰，打开翅膀海上飞，飞下几几只大云。 师父， 那时候我的动作在手上，乘风破浪向地心，我和你没有钱就报名灯。 师父，你倒好吗？ 再请听《桃李颂》当中的选段《临别勉励》。 姑娘， 喂， 哎，我哪能 们这个弄不理啊？ 好、哦，对，那我来理吧。 哦，不要侬来理，反正我来帮侬理吧。 他情绪高昂，太兴奋。这份计划难免心杀你，娘我儿子告诉他，那是叫得我心发你。 姑娘， 哎， 你怎么了？ 啊，你闭嘴了。 你闭嘴了？ 哎， 哎呀，怎么已经不好了？ 对。我来收拾收拾吧。 不，不要你收拾。 那我来吧。 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侬先去休息。 好。 西红娘，妙笔记，幺儿登君贵子临，今日这一枝花美。 但是家不去的工作也要紧，我你思想应该有准备，以那个情况随时会发生。如果说要我们留下来， 留下来也同样为革命。组织上已经安排好，不让你我多操心。 那是工作的有需要，此刻要我们两地分。一个地到家方去，一个留下来做斗争。为应侬有的啥意见？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？这样做只有只要你我帮两里分，在不同的岗位共努力，我为您绝不留路儿女。 真的吗？ 那当然是真的了。 好，桂英，我告诉侬了吧。 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组织老家我来披身。 请你不要再讲笑话，赶快准备要动身。 哇，桂英，不是笑话，是真的。 大大的包在到此来，这小的情话比火生，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就同策划闹心，无畏阻拦是我方。召开公知会，向各家臣子取声明，下次我们共产党以火的冒出人命，为了不让党的名誉受损失， 我定要当场发出声下命，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 侬 不行啊，我家心里一定为别人。 真心，你是我爷爷的好榜样，你的恩永远记在心，此去我把本当白杨，我一定好好爷的努力就当的，不过你的痴心都为你，不为你的恩情我在心。 放心吧， 苏州大旗末日大好，而花旗为有广大的同胞们，趁他的人生超光，他也变风里的闪烁灯油亮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已有家人喜个你，这次的本地为家来，我去的同胞更高兴。 向往解放区， 我那个词不清。 文英，是侬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吧。文英啊，快侬外面发生的情况告诉我吧。哎，快讲呀侬。 天龙啊，我刚刚进来，立冬没来就侬进。 哈哈，对对对，听侬听侬。哎，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啊。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没好讲了。 侬先回家在哪子吃呢？ 哎呀，文英啊，第一天日家真要侬我闷死去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哦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没好讲了。那我也莫比我那几特心人呀，腰子中有气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份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在二十四年之地一牺牲。 妈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月生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人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代步，在国民党归进给了俺们，敌人重新靠打我们不屈服，谁将你父母偷袭？你父亲在你敌人出师之地被枪杀，他英勇不屈不坚贞，有得知敌人更残酷，你母亲生下你身体早不应，临死只得把血丝下埋，长大以后永远记在心。 这是一辈谁人的生涯里，四周一片黑人人，鬼子手都狠刀举起了屠刀是郎君，我们就要赴营帐到明天，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亲。可恨万恶非同他，受此生杀死报应，他们得去了你的亲父母，还得去了千千万万同志们，

小家庭，难以为是有此能幸福，小姐一点想去我不肯听，苦劳妻子的后台不清芳，真正的幸福教导我忙干净，对不起我失去的亲父母，我没有意让他们道路来做人，走上歧途不回头，思想退化忙根本，幸亏那亲人的遗嘱，多叫你这字字句句震动我的心，一闭上眼睛就好像看到我的亲父母，希望我越生要痛改自己动作你，我定要重新回到开头来，我定要用这滴滴运动把错来改正，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，做一个革命到底人。 最后是袁宾中在《苗家儿女》当中的一个唱段，《话别》。 侬看， 娘我在父王身旁，可想我心决定，绝不做做嘛渺小的事情，希望为我做生人。 娘生了下都是真龙后的亲人，在工作大次次的我家，我这里要儿他们定能发挥更大的家庭。 来到你的家乡啊， 妈，你要在爹是我的家，我和他肯定是海生，我啊不离啊有何必要的原因，我啊把你啊吃起的云的山摩林，我啊把你啊替你冲下的大瀑布，我啊把你啊有眼无意的大路走，我啊把你啊有你开灯的王公子，灯王不离啊，有你的后辈我心爱的人。 你不记得我们一起走下舞去，一起把家打开，一起走的东京城，只有老同在一起， 我的妈， 你们就走到深谷里下的。 听众朋友，风雅小生袁斌中演唱的一组沪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，先请听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So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听得叫人伤心，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红海菜开 生留下平凡我算罪，我是白头是梦做大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扰乱自风飞自由